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杨乃文，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北地检署查出杨慧如就是网军首领，每月发给下线网军10,000元，间接导致我驻大阪办事处前任处长苏启成自杀。今天传出网军 IP 位置就在民进党立委黄国书办公室。立法院稍早以新闻稿证实，立法院资讯处确认 IP 为本院立委研究大楼中心大楼23楼对外 IP 之代表号。但是新闻稿也提到，根据现行通讯技术， IP 也可以为贸或者论坛平台受到入侵篡改记录。黄国书强调，他与杨慧如根本不熟，两人也从没合作，可能立法院很多办公室使用同一 IP 并非固定在同一办公室，已经请立法院资讯室说明清楚。检调单位查出杨慧如就是在幕后带风向的网军头，今年5月点出网友 IDCC 与杨慧如 IP 相同，提告杨慧如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以及另外3位市议员张思刚、徐宏庭、王心怡，今天飞到日本东京，到驻日代表处，希望向驻日代表谢长廷递交陈情书，要求谢长廷先扛起政治责任，立即为苏启成之死道歉下台。但代表处事先掌握李明贤计划，谢长廷一改过去辩驳，必不见面。代表处今天关闭大门，谢绝采访，人员进出都要管制，连原定下午每月一次的媒体查叙都临时通知取消。陈情书提到，驻日代表是行使国家职权的重要官职，操作网军带风向，间接导致外交官自杀，有辱官箴，强害国家形象，谢长廷法律与政治双重责任难以开脱。杨慧如与谢长廷关系匪浅，透过网络带风向的恶质行为是不是谢长廷指使？操作网军经费是不是谢长廷交付？操作网军有没有动用到外交预算？上述质疑厘清之前，谢长廷应该先给国人一个交代，立即为苏启成处长之死下台道歉。卫福部医事司今年5月公告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第12条之一，将护病比明确入法，规范医院护理人员照顾病人数上限，医学中心一名护理师照顾9人，区域医院1:12，地区医院1:15。立法院社福卫环委员会今天讨论全民健保法修正草案，立委指出护病比标准饱受各界批评，医学中心护病比1:9完全大放水，建议修改健保法第42条，将护理费与护病比联动入法，纳入医疗服务给付项目与支付标准订定。健保署长李伯章指出，医疗专业不止护理人员，也包含了医师、药师，不宜纳入支付标准，考虑以另外调高住院护理费3%，以及明年优先调整急重症护理费来改善。日本参议院今天通过美日贸易协定，预定明年1月正式生效，同时也通过为电子交易订定规则的数位贸易协定。至于日本高度重视的汽车关税，仍待未来两国谈判结果。根据这份贸易协定，日本进口美牛关税将由目前的38.5%阶段性调降，2033年度降到9%。美产猪肉的廉价部位，目前每公斤482日元的关税也会在2027年度调降到50日元。高价部位目前4.3%的关税，2027年度全面废除。

有那么一腿，还听说墙里面还住着另一个我，好猜想云端的人都没有脸，脸在虚拟的世界里要做什么？是你先教我不要有责任感，冒起人来才没有罪恶感。玩具妹妹你一定很美丽，什么时候我们去结婚吧，不过是一个浪漫的念头，求求你不要再找人来谈论我，今晚我就是鱼羊给你睡，七嘴八舌颠倒我的世界。玩具妹妹，我错了， 错了， 你鄙视了名嘴他留就子的老头。玩具妹妹，我错了，你鄙视了迷目他小狼狗的老婆。玩具妹妹，我错了，鄙视了歌手他不敢上厕所。 外交官，外交官他本人， 是我自己，我做了时代，到了现在才知道你很厉害，要我尊敬你那一根手指头，起码你也要在云端里认出我。 2019年的12月4号，今天来到星期三下午的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一开始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于陈升升哥。每到年底，每到12月，想到跨年就会想到陈升，因为他要举办跨年演唱会。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升的《婉君妹妹我错了》。天哪，在网络上面带风向，没有想到。真的会有人因为我而死的呢。 样的歌曲来自艾丽布鲁克，这首新歌叫做 No Good。 有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是讲随便讲一句话还好吧，没什么吧，但是呢，就是以前的时代你讲的话可能不会传得很远，顶多就是你附近的人听到，现在上网传的话你不知道会被谁看到，无心的话或是恶意的话然后传出去，其实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让谣言就是这样扩散出去。大家在发文之前还是先想一想吧，就像 proofread 一样，就是你重新读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文章通不通顺，逻辑对不对，有没有错字，这个国字是这样用吗，这个英文是这样用吗，自己再检查一次吧。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The Killers 杀手乐队他们的成名代表作，这首歌叫 Somebody Told Me， 有人告诉我，那究竟这是事实还是不是呢？也只是听来的。 They say, 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Take your hand, my dear, and place them both in mine. You know you stopped me dead while I was passing by.One more time. Ooh, I see you every time. And oh my, I like your style. You make me wanna try. And now I beg to see you dance just one more time. So I say,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oh, oh. I never seen anybody do the things you do.Before they say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 Townsend 啊，也是非常传奇的发迹啊。说什么前可能才不过几个月前，他还在哪里哪里，可是突然就爆红了。现在他就在哪里哪里。网络就是一个这么神奇的地方，以前没有这样的工具，可能你一辈子遇到的人就是你身边，或是你邻居，或者你学校的那些人。但现在整个网络把全世界的人连接起来，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人，都会在上面发生，在上面发生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Baby got a body that's why I won't touch. Pull it out, little radical, you know I want lust. I got a inside that I won't stop, I'm in a rush. I eat that like lunch, we keep it on hush. Bought you up in his truck, I love to see you blush. You shot me when you land, see you bought a pot of clutch. We got a lot of books, catch longer than a bus. We some warriors, looking at your heart through the cardio. Pounds at the top of the aria. She got a lot, Rastafari, yeah. Me and my walk one at the party, yeah. We don't feel nothing, we the hardest, yeah. Spending cash for fun, get us all about. She won't gonna wanna cause the real is right. On the news, me and I'm a prime. On the crime, with the dollar sign, money by my mind, yeah. Someone on the time, I'ma start, put my pun on the map, me up on the top. I'm in the coffee, swag a lot. You could never get me half. You gon' get a full price. Been this real my whole life. Been on earth twice. All your flights. Montclair, got the weather here. Ice cold. I'm ready, never check the price. I'm living my best life, cause of life. Gold. Everything we do, give thanks. Tell them what we do. Load the L, take the W. One thing they owe that for you. I need now, call me if you're not go. Everything we do, give thanks. Tell them what we do. Load the L, take the W. 2:25，今天星期三，来到星期三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的时间，所以第二个小时告解室会开放，让大家来诉说一下自己哦，有没有对不起谁，想要跟谁说声对不起，或是对不起自己，都欢迎在下个小时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那么这个小时要干嘛呢？这个小时呢，除了应该说今天这两个小时都会为你送上英美最新的流行歌曲、新歌或是金榜歌曲之外呢，下个小时呢，林文星教授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跟我们讲讲肠道益生菌。 I could write a book about the things that you said to me on the pillow and the way you think and how you make me feel. You could fill my mind and move my body with the fiction fantasies. Just call us what it is, we don't pretend it's real. So don't make promises to me that you're gonna break. We only ever wanted one thing from me.Away. We only ever wanted one thing from this. Oh, in another place, in another time, what could we have been? Oh, oh, oh, in another place,

山顶的空气真好，啊！这手机啊，奈有时有信号，有时无信号哈。 有机地带哦，唔只有信号。哦。咱的基地台的建设呢是非常的重要。你看，会当上网，会当卡电话，佮会当急难救助。哦，现在随时联动哦，嘛较安心。 哎呦，我暴露啊啦！救命哦！哦， 才讲完呀，你人都暴露去啊！我紧卡119。好感在有基地台， 真感谢哦！ 你也感谢基地台啊， 感谢基地台。国际标准研法官，基地台保平安。 忙碌的您，值得拥有更好的睡眠品质。40年专业，最懂你的需求。上品寝具床垫管，越睡越美丽。胶原蛋白床垫寝具创始者，上品寝具床垫管，床垫、寝具、家具、家饰一次购足。上品寝具床垫管40年中庆最盛大感恩回馈，买上垫送下垫，冬被毛毯第二件半价哦，请上网搜寻上品寝具床垫管。 我是一组黄义如。 我告你到底，我告你到底，谁不忘记最初的约定？我告你到底，每个人啊滚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2:33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现在大家准备好坐好喽，上课喽！掌声欢迎林文馨林教授。 马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那林教授呢，今天要来就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跟这个肠道有关，因为其实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就已经问了教授，就说诶，这个肠道益生菌真的有这么厉害吗？然后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菌种，然后有针对你不一样你想要改善的，譬如说刚刚那个就问了教授，我就很想要买那个可以预防失智的那种给我妈吃。对啊，就是那感觉蛮有效的。不过其实呢，我相信现在可能因为天气冷了，所以可能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是，譬如说最近这个流感啊、肠病毒啊，还有什么诺罗病毒，然后会让很多家长会吓到，我的孩子送去了托儿所、幼稚园、小学，那这样子就是他们感染就全部倒一排，然后倒一排以后回家以后还传染到我身上，那这怎么办呢？那这个吃益生菌是可以有帮助的吗，教授？ 是，像刚刚马克提到的，马克有小朋友了，是不是？ 我现在还 没啊，你讲的好像你有小朋友， 所以我现在关心的是我妈，对 啊，是其实啊，像刚刚你提到的，益生菌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功能，所以我刚刚有跟马克解释说，其实益生菌你要把它想成跟我们人一样，台湾人哦，这是一个总名词哦，所以我们叫益生菌。那这个台湾人里面呢，我们去筛选，比如说筛选马克就是做这种活泼性的广播的专长，对不对？好，我林文馨呢就是研究的专长，那可能别的人是电脑专长，所以我们这样子一直筛，就很像在面试一样，一直筛出一个很棒的菌种，那就会有不同的功能。 Okay. 所以并不是说有一只菌包松啊包害什么都会，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要去找出特定功能的菌种。那刚刚说失智，预防失智，那我们有筛选到像有一个叫 IQ 180跟 Happy 99这种都是在管理精神方面的菌种。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啊，国内外研究都发现，其实我们现在的精神很多，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疾病，你快乐，你忧郁啊，你得了这个帕金森氏症啊，妥瑞氏症啊，这个很多精神疾病了啊，那还有癫痫症，你这些疾病呢可能都跟肠道有关， 没错， 这是美国投稿在很高档的 Nature Science 期刊所报道的。那我们中国医药大学也不落人后了，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菌确实是可以调控我们的精神系统，让我们的血清素增加啦，让我们乙烯胆碱增加，帮助我们的细胞的传递讯息，像乙烯胆碱就是控制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传递，那像血清素就控制我们的情绪，所以血清素就有一个叫做，它有一个名称很好听，叫幸福激素，幸福荷尔蒙，所以呢，这个益生菌也可以提升这个 serotonin 血清素的上升，对。 所以其实刚刚就是教授讲，因为刚好最近我又看到几个算是研究吧，或是报道吧，然后再讲说刚刚教授提到那个帕金森氏症，然后这个研究其实好像是瑞典还是哪里的，然后他还说呢，其实就是肠道细菌里面有一种菌，然后呢，它会引起帕金森氏症，然后它会透过人体的那个迷走神经，当它到脑部以后，它就会发挥它的作用，这样 是是是。 然后那个，所以就是这个研究蛮有趣的。他说，一开始这个菌呢会在哪里出现呢？就发现， 在人的盲场，就在阑尾、啊、所以人家要说哎，割盲场好像就是什么把我自己不要割掉了一刀，但其实没有，你其实减低了未来你有可能得到帕金森氏症的可能性。 对对对，嗯嗯，这个是一个他是在研究坏菌造成的精神的疾病。 对， 所以其实他像这种研究就很重要，对我们来，就对我们也是研究来说，那我假设他知道他是哪一种菌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探讨我们开发出来的菌种，比如说 IQ180 或是 Happy99 或者是我以前常常讲的 CMU99 是不是能够打击这一只坏菌， 会压制它， 对，能够压制它、嗯、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降低我们一些精神上的一个、疾病，像现在还有包括像失眠啊、哦嗯嗯，还有容易失智啊，阿兹海默症的，其实这些呢都是跟坏菌有关、嗯、那现在更多的学者都在研究说到底是哪一只坏菌在搞怪。 对对， 那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是到底哪一只菌可以打击这些坏菌、哦、所以这些学术研究是必须总合起来、嗯、去统合在一起的， 就是你看到了坏菌说哦这个坏菌，就会发现哦其实肠道菌跟人的身心健康还有精神方面还有大脑其实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是， 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哦我们大脑可以控制全部， no， 我就发现其实我们人体有第二个大脑，那个大脑、啊是肠道，而且还不是肠道自己，是肠道里面的细菌在控制我们 啊！对对对对， 对啊， 马克不错嘞，做了很多功课哎，所以其实肠道确实现在是被认定为第二个大脑。嗯，其实我常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跟大家讲，我在演讲的时候，嗯，但是哈、哦，大家仔细听一听，我这个也不算是开玩笑哦。今天你中餐你吃了什么，马克？ 哦，我今天中餐吃了韩式泡拌饭，对， 韩式泡菜很喜欢吃辣，所以其实是你的脑喜欢想要吃辣呢？还是说其实是你的肠子想要吃辣、哦、 我知道教授在讲的就是脑肠连接嘛， 其实所以是肠脑轴，是肠道他想要吃什么他下达了命令给你，这个脑你的四肢才去做动作、嗯、那我讲这个是、哦、算是一种比较开玩笑的口气，但是这就是告诉你一件事，不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饥饿想去吃东西其实都是肠道在控制我们的脑、嗯、对， 这个最后会回到一个很哲学式的探讨，就是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脑神经科学神经科学就是很发达的时候，脑神经科学家说嗯没有啊，我们这里面脑就是化学激素嘛，但现在有另外肠道开始就其实没有，你以为你脑在控制 No， 是肠子的细菌在控制你的脑， 是是是、嗯、所以有一句俗语说好，万病之源在肠道、嗯、这大家都听过、哦、生命之源在肠道、嗯、你也听过、嗯、然后还有像万病归脾土、嗯哦、这个你也听过，所以其实这都是在描述说，如果你今天你肠道不好、哦、或者你肠道好的时候是会影响你的生命、嗯哦、不好的时候会造成你很多疾病、嗯、万病、嗯嗯哦啊、那个万病归脾土，脾土就是粪便，所以呢不论是中医师西医师，他可以用你的粪便的颜色、嗯、味道还有软硬度来评估你这个人是不是健康的。 嗯，对，哦，说到了粪便，我要跟那个教授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一个新知，非常有趣，就是呢无尾熊宝宝他生出来以后，那他其实就是跟我们人一样，生出来以后就会喝奶嘛，然后吃奶吃的吃 哺乳类， 对对对、嗯、可是呢我们人长到了可能可以吃副食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吃副食品， 是 无尾熊宝宝副食品，教授你知道是什么吗？ 竹叶吧 是妈妈的大便耶、欸 啊，我好像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消化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 啊、是是是 那个纤维，然后没有办法吃那个无尾熊那个尤加利树的叶子， 对， 所以他就吃妈妈粪便里面的那些东西。然后他为什么要吃妈妈粪便？是因为妈妈粪便里面有一些益生菌， 它可以消化一些纤维啊， 对， 比如说竹叶或什么尤加利叶的的特殊菌种或者是益生菌。 对， 其实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啊、哦，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延续的一个道理， 对啊，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人，其实我们在古代就有一种医术叫做这个医术叫做吃大便啊， 真的假的， 吃土类、所以这个以前的中医师会用粪便给病人吃，如果他是有肠道疾病一直医不好，那到现在还在吃大便哦，所以现代叫做益菌不是，这个叫做粪便胶囊，粪便胶囊，所以事实上美国是有在做这个粪便胶囊研究，包括我们中国医药大学亚洲大学我们都有在做粪便的移植，有可能是做成胶囊给你吞下去，也有可能是直接从这个鼻胃管把你灌进去你的肠道， 但那个其实跟教授做益生菌的方式是一样，它其实在里面一样提炼出好菌然后再给我们吃嘛，对不对？ 它的概念是因为毕竟是一个粪便，它的概念是啊，这个人是健康的粪便，这个假设这个小朋友他或是这个大人他肠道一直很不好，就干脆把他的小朋友的粪便直接拿来给他的家另外一个人吃、这是一个叫做粪便移植的概念，但是其实这个移植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啊、 是必须考量的。比如说、 啊、 今天提供粪便的人他到底是不是完全健康、 嗯嗯嗯、 里面这粪便里面有没有杂菌，比如说沙门氏菌啊、幽门杆菌啊，这有没有 大肠杆菌之类的， 所以必须去一直去测量这里面的病菌、 嗯、 或者是一些病毒、 嗯嗯、 那这变成有存在的一定的一个风险、 嗯、 那在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其实呢像我们用益生菌是可以纯化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纯化单一支菌出来、 嗯、 所以我们纯化然后再这样发酵工程去量产的时候其实再做成胶囊或做成粉末、 嗯、 给大家吃或者给病人吃、 嗯嗯、 其实反而是更专一、 嗯、 安全性更高啦。 所以我们就不用像无尾熊宝宝一样就要吃妈妈的粪便 对 他其实为了是妈妈体内那些益生菌，因为他的肠道没有这些东西， 确实是， 对，他吃下去以后就有这些益生菌在他的肠道里，那 其实还有一种纤维菌， 哦，对对对， 纤维分解纤维， 所以我们就可以靠着林文清教授的这些、啊、包括 CMU995 啊，然后刚刚说的那个 IQ180 啊，还有刚刚说到就是可以让自己 对开心的这个菌，我们刚刚有听到那个我要快乐，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快乐起来呢？这个 Happy 99里面菌是有什么菌可以让我们快乐的？ 是这个 Happy 99其实是我的实验室对某一只菌株的取名字取名、嗯、那这只其实是酵素乳杆菌， 嗯， 那这只菌我刚刚有说过他发现了这只菌可以诱导出我们血清素的上升 哦 这个血清素对我们人体里面它会让你感觉到幸福感。 嗯，嗯， 如果你其实如果有一个人他很容易沮丧， 或者是暴躁， 或者是忧郁，或者是暴躁， 嗯， 其实都是他体 内血清素 太低了， 嗯， 太低了。所以有一种药物呢，它是合成一个结构，很像类似我们的血清物、 哦、 血清素，那这样子变成临床的一个药物， 嗯， 啊，就是抗忧郁的药物。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说的 IQ180， 嗯， 这 IQ180其实它是我们大家常听到比菲德氏菌，但是我们研究了比菲德氏菌，不是你在外面买到了优酪乳里面的比菲德氏菌、嗯，这是不一样的。对， 等， 就是比如说，我叫林文新，好、嗯哦，我叫中国医药大学林文新、 嗯， 那不代表林文新全部都叫中国医药大学的教授， 是 一样的意思、嗯。所以我们也有找到一支 IQ180， 哎、嗯， 这支呢，它可以帮助这个乙烯胆碱的分泌、嗯，而且还有提升这个 GABA 啊、的这个分泌量， 哦、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智力有所增长、 嗯嗯、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我本来想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嗯、确实就是发生了，因为我们在实验的数据里面就看到说这个老鼠变聪明了、 嗯嗯、 小朋友也变得人际关系特好、 嗯、 学习力特好、 嗯嗯、 那如果是失智的老人或者是我们把老鼠诱导让它失智的话、 嗯、 我们发现呢它的这个活动力还有它找寻迷宫的能力呢、 哦、 更强了、 嗯嗯嗯 啊、虽然没有办法跟这个正常的动物来比或者正常的人来比，但是你发现呢它确实有进步， 它进步很多、 哎、对，这是在实验上的一个比较、嗯、 刚刚林教授提到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GABA， 那 GABA 这个东西呢也就是抑制我们人类那个应该不是因为活化我们人类副交感神经的东西， 对对 对 可以让我们就是那副交感神经管的就是我们的睡眠啊休息啊 对对对 消化、 哎、不错不错，它也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嗯、 它是一个这个我们黑melatonin 褪黑激素的前驱物没有错、 嗯、 所以它也主宰了我们的情绪跟睡眠 哦 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穿了就是血清素在搞鬼，那我们现在就要想一些方法有没有办法让我们更幸福更快乐甚至更聪明，那我相信这些都是听众朋友们都是想要做到的事情嘛，压力太大能不能让自己放松一些，能不能让自己睡得好一些， 其实哈在我们周遭生活环境比如说你听音乐你也放松了，其实那一个瞬间呢、 嗯、 也许你的 serotonin 你的血清素是上升的， 对， 所以你可以找用其他的方法，你可以听音乐，那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吃益生菌可以让你变得比较健康，除了肠道健康之外你的血液里面的某一些激素也会变得比较健康， 嗯， 这是一个因为像我们也有做中草药、 嗯、 我们也有研究中草药、因为我们中国医药大学中草药这方面研究也很强， 嗯， 那我就比较不喜欢用中草药，因为我觉得中草药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比较不适合吃、 oh. 那像我们做益生菌就变成老少咸宜，就是它没有副作用、 嗯、 又很安全， 嗯嗯，对，嗯 嗯然后最近一样就是当我开始在看这些就是脑肠连结的东西脑肠 的研究或是报道的时候，然后我也发现我自己的身体其实不断在改变，然后这个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究竟我们需不需要吃益生菌这件事情，然后再想说我们的肠道有细菌，好，我们现在我们假设大家都接受了肠道细菌其实很厉害是我们的主人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的身体是随着我们的年纪会改变的，就像以前小时候我喝牛奶 不会乳糖不耐，我长大以后开始乳糖不耐、欸、 因为你中间的中断、嗯哦、其实这个肠道乳糖不耐症在国人是很常见的， 对、 哦、其实这个不是什么疾病啦、哦嗯、这只是一个你的体内的一个乳糖分解酵素变少， 它开始变少了、 嗯欸、其实这个不用太紧张、嗯嗯、那刚刚提到其实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益生菌、嗯、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呢，不管你自认为自己是很健康的正常人、嗯嗯、或者是你是亚健康，甚至是一个已经是生病的病人， 哎、欸、老师，亚健康是什么？ 亚健康就是比如说好了、嗯、你可能有一点点便秘，那也没有影响你的生活、哦、或者你有一点点腹泻、哦、没有、哦、 我有一点点胃食道逆流， 哎对、哦、然后你没有让你不舒服到你不想想去看医生，没有、嗯、所以你觉得哎、欸、你好像很健康啊，这种小事没事，或者是皮肤痒痒的 还过得去， 还过得去、嗯、那其实就是归类亚健康。 OK， 那但是呢，事实上我会建议每个人都要吃，因为我们人都会老化，肠道也会老化、 嗯、对， 那老化的时候就是指标是什么？坏菌变多、嗯、这是老化现象之一、嗯、再来就是蠕动变慢、嗯、这也是老化。所以呢，我们大概过了40岁的时候呢，我们的肠道是一直在走下坡的、嗯、所以你看很准哦，我们如果我们人哈、哦、不管是男生女生，你到40岁你会发现你的体能是下降的、嗯、你以前也许你拉单杠可以拉100下、嗯、现在叫你拉20下你可能拉不起来了、嗯、所以这是我们的体能一直在下降，那肠道的蠕动也会慢慢下降，那坏菌也会越来越多、嗯、那坏菌变多的时候就会开始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你可能会产生肠道的毒素太多，产生肠漏症、嗯、渗透压不平衡、嗯、那毒素就会穿越，从肠道穿越到你的血液、嗯嗯、那毒素跑到血液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想象发挥了，跑到肝脏的时候肝脏就发炎，跑到你的脑可能就会慢慢的这个受伤受损、嗯、就慢慢失智，或者是跑到肾脏也会发炎受损、嗯、所以你跑到全身的时候甚至有全身型肥胖肿胀，这个也都是全身性的发炎、嗯、或者是导致过敏发生自体免疫攻击甚至癌症的发生、嗯、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于肠道可能产生的毒素跟肠漏症。嗯，对， 因为我们就是人体获得能量的方式其实就是吃东西嘛，然后吃东西以后呢其实就是靠我们的胃肠的消化然后提供我们养分，所以这个应该也很好理解嘛，就是 很好理解。 对， 对啊，就是你吃东西，你吃好的东西进去然后让你的整个身体都很健康，那很棒。可是如果你每天就是你会吃一些不好的东西，或是你的肠道它已经坏掉，它会创造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你的身体你的养分来源你就是受损了、啊、 对、嗯、所以马克说的没有错，其实哈我们的肠道菌像是时时刻刻在变动、嗯、它就像云一样一直在变动、哦嗯、那好坏菌一直在征战在对抗、嗯、那如果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因为饮食你吃了红肉，所以我们常会听到营养师说啊少吃红肉少吃红肉、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少吃红肉，然后我在这里告诉你们我的研究数据是这样，如果很多病菌呢我们给他就喜欢吃牛肉汁、嗯、这些肉的汤汁甚至血液、嗯、所以很多坏菌他都嗜血嗜肉、哦、他喜欢吃血吃肉、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吃大量的红肉进来的时候其实坏菌是增生的比较快、嗯、那像益生菌他就比较喜欢吃一些蛋白质、豆类的蛋白质或者是糖类，所以呢益生菌就变成他比较偏向吃素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你肉吃太多确实是会变成坏菌比较多、嗯、所以我刚刚说就算是你感觉你自己很正常，事实上你今天吃下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让你的肠道产生了变动、嗯、那这个变动产生毒素，这个毒素当然不是马上就把你击毙，它是一种慢性的、嗯、它就慢慢刺激你的肠道让你慢慢的发炎，甚至可能让你产生我刚刚说的肠漏症啊，或者是息肉、嗯哦、你最后可能导致大肠癌啦肝癌啦、嗯、这种癌症的发生都很有可能、 所以今天哇林文馨教授来就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就除了这个 CMU995 啊 Happy99 啊 IQ180 啊就这些益生菌我们可以补充让我们自己的肠道里面的好菌更多，就你把它想成一个军队好了，好菌军队可以打败那些坏菌军队的话， 对， 是非常非常棒的。另外你也可以从自己的饮食开始调整，你可以开始吃一些益生菌喜欢的食物 啊，是， 然后让你体内的这些好的军团他们有足够的营养跟后备去打仗。 对对对、嗯、其实呢当然市面上也有卖一些所谓的益生脂，就是益生菌在吃的，但是我的研究数据是这样的、哦嗯、其实直接补充益生菌的菌体是比较有效的、 嗯、OK， 那你可能有听过一些什么寡糖啊、什么菊苣纤维、嗯嗯嗯、这个其实都是辅助的，但是它在整肠的这个贡献度上是比较有限的啦，嗯 嗯， 嗯，所以以我们以临床上来看，我们是直接投益生菌这种速度

苗栗县头份市田寮里里长罗正田去年里长选举的时候安排堂兄堂嫂选前四个月把户籍迁入选区，以幽灵人口的方式取得选举人资格。苗栗地方法院今年二月份以妨害投票罪判刑定验，依规定必须要立即解职，但地方法院陈姓书记官竟然忘记了把判决书寄给头份市公所还有苗栗县选委会，以致罗正田继续当了九个月的里长，一领超过40万元的里长事务补助费。直到11月26号，公所接到法院公文，立即解职，同时追回非法所得。基隆市政府2016年发包雨水下水道工程下包商一名陈姓工程师，在和风桥倚靠路旁倒 U 型铁栏杆探勘水文的时候，栏杆断裂，陈姓工程师坠桥身亡。他的妻子、两个女儿还有父母亲诉请国家赔偿。尽管基隆市政府辩称倒 U 型栏杆不是市府设置，不属于公有公共设施，但是基隆地方法院认为栏杆设在市府管理的道路，市府负有管理维护责任，陈姓工程师没有过失，判决市府赔偿陈家五人共2618万，案子还可上诉。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今天通过总统川普弹劾报告，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总统弹劾行动。报告长达300页，指控川普以将近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条件，要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乌克兰政府协助调查大选可能对手拜登涉嫌让外国干预破坏国家安全妨碍国会。白宫痛批这份报告读起来杂乱无章，没能提出川普违法犯罪的证据，却想证明某些东西，这反映了民主党员的挫败感，就是单方面的造假程序。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44点，跌幅1.05%，成为2313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5点，206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6点，287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0点，968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3点，跌幅1%，2612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316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1点，11510点，成交金额1041亿。东北季风发威，打乱了离岛海运。东部航务中心今天公告，明天除了上午9点30分台东往绿岛，还有10点30分绿岛往台东船班正常，下午1点30分台东往绿岛，2点30分绿岛回台东船班取消。东北季风强劲，澎湖县动不动风力高达11级，岛内海上交通疏运，周一到今天4天，2天停航，1天提早返航，海象十分恶劣。除此之外，11月30天包括了租用民船疏运，一整个月就有8天取消了航班。南方云系北移，今天白天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雨，今晚到明天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有雨，而且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雨。另外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中部以北和东北部天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偏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车子陪我们一整年，要帮它除旧布新， 那我陪你一整年也想换手机， 哈哈，那就快回 Toyota。 现在回厂享免费安全检查，换横滨轮胎最低71折，周周再抽 iPhone 11 Pro。 活动只到12月底，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你看这墓穴里好多宝藏啊！ 真的，但我更想亲眼见到图坦卡门。 想看我吗？明年1月，快到图坦卡门法老王的黄金宝藏特展，看看我的黄金宝藏们吧。 全台通路220元，预售优惠抢购中。 等你一起来解开图坦卡门的神秘传说。 哎呦，我的小腿好痒，常常抽筋、水肿，怎么办呢？ 痔疮让我肛门疼痛、排便出血。 哎，痔疮和静脉曲张问题就交给口服静脉活化剂艾欧富隆膜一定，一天服用2颗就能有效缓解相关静脉疾病，痔疮跟静脉曲张都一样有效哦。 美食化学制药艾欧富隆500毫克膜一定，咨询专线0800025188， 卫部药书字第0000。

或是反省一下最近有什么事该做好却没有做好，或是其实有做好，但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02-23-63-9955，今天飞碟联播网 APP 一路顺畅，也欢迎你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下你今天的告解。今天告解室的第一位来宾，你好。 嗨，马克。 你有罪吗？ 是。 你的罪是？ 滑手机时间太多了。 我跟你同罪。 阿门。 你有算你自己滑了多少吗？每一天？ 我不敢算。 不敢算。但如果你是用那个手机，不是每个礼拜他都会给你一个报告嘛？就是说你一个礼拜你每天平均大概花多少时间？你的没有？ 我从来没有在做什么自我管理。 哈，但是你有意识到你真的花太多了，是不是？ 因为你的身体会有问题。 哦，发生什么问题？ 我就是那个肩背的毛病。 哈， 然后眼睛会非常的疲劳。 啊， 对。 那当你肩颈都出了毛病，眼睛又很疲劳，你有没有减少使用呢？ 有，今天开始，因为我昨天才去给人就是 推一推，看一看。 对对对， 嗯，好的。 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太棒了， 是，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 手机真的蛮邪恶的，有时候就是不知不觉就滑滑滑滑，哇，一个小时就不见了，哇哦，两个小时就不见了呢，好可怕哦。星期天呢，我自己的手机是每个星期天呢会告诉我说这一周你平均一天用了多少的滑了多少的手机，然后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那个数字真的吓了我一跳，我想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一天花这么多时间滑手机，他说我一天平均滑五个小时又十几分钟，怎么可能，我没有，我根本就没有啊。然后呢，这个礼拜天我又看了一下，说哦，你这个礼拜有下降哦，你这个礼拜就是滑四个小时，我怎么可能？怎么还是这么多啊？哎，一天四个小时，一天五个小时，这是太多时间了吧？这太可怕了，真的需要进步，需要改进。 02-23-63-9955，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不用告诉我，不用告诉大家你是谁，你只要说我有罪，开始你的告解。嗨，你好，请先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我又有罪了。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我居然答应我老婆去整容。 啊？你说你的老婆想要去整形？ 我居然答应她，而且她昨天做完之后，我心里真是非常后悔。 为什么后悔？ 因为他整个脸肿得跟猪头一样。 那只是一开始嘛，说不定就是你在两个月后打电话进来就说，天哪，我老婆太美啦。 啊，马克 啊， 那个医生也是这样子讲的，可是昨天晚上这样看就不一样。 怎么晚上怎样，晚上怎样？ 昨天晚上看非常可怕，而且他整晚都在流鼻血，我心里好难过。 哦，这没办法，这是你必须要付出的 代价。因为他已经够漂亮了，还所以我现在真的确定说，女孩子爱美那种天性真的是没有东西可以去阻挡得住。真的不管是金钱不管是什么都挡不住他们。 嗯，所以她美还要更美。 对，没错。 那她动哪里？ 额头。 哦，额头可以整哦。 她那个弄下去之后她可以延冻龄十年，额头上。真的。医生是这样讲的， 额头能整什么啊？我不知道哎、欸， 就是不会有皱纹啊，然后光滑亮丽啊，这样子啊。 你说拉额头的皮哦，把它往后拉哦。 对，头上钉了四根钢钉。 哇，我天啊！ 那你看，你看看，所以我说女孩子爱美的天性真的是无法挡。 好 好，那男孩子就哇哇叫了，他们居然可以忍受。 嗯， 好不好？我有罪，马克。今天就到这边， 再见， 谢谢， 拜 拜，再见，拜拜。究竟为什么枕额头拉皮会流鼻血这件事情，我不太理解。02-23-63-9955，嗨，你好。 喂，那个马克，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昨天，因为我最近在减肥，所以我就自己煮晚餐这样。 嗯嗯。 然后煮到一半，我想说啊，这样应该吃不饱吧，然后我就突然加一坨面下去。 所以你在什么时候觉得啊，这样应该吃不饱吧？ 就是东西都弄好了，然后快要把它端起来的时候。 所以那是你的午餐吗？还是 晚餐？ 啊，你不是说你不吃晚餐？ 没有没有，不是不吃晚餐，就是自己煮晚餐。 哦，我说自己煮晚餐哦， 就烫个青菜或者豆之类，然后吃，然后可能就想说啊，这样吃不饱吧，然后就丢一桶面下去。 哦，好吧。这个偶一为之应该没有办法，无法抵抗自己的那个嘛。 嗯， 对啊，希望你减肥成功哦。 好，谢谢， 拜 拜。 现在呢，因为就是我尽量啦，就是希望自己尽量少吃肉，所以就是如果能不要吃肉的话就尽量不要吃肉，然后可是你会发现啊，就大部分的餐厅，就是他们的主菜就都是什么什么鸡、什么什么鱼、什么什么鸡腿、什么什么猪排、什么什么炖牛肉，什么就是主菜一定就是有一份它就是肉，然后有时候或是经过一些小吃摊，或是夜市，或经过一些很厉害的餐厅，然后他们那些图片都做的哇。哇、哦，那个拍的那个肉，哇、哦，好 juicy， 哇、哦，好好吃哦。然后你心里面就会有一种 有种渴望，就会想要说我要吃肉，我要吃肉。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我就跟我老婆一起出去吃饭嘛，然后她没有受到限制啊，她就可以点她自己喜欢吃的，然后我就会我要吃，我可能就会想要吃一口她，我就想那个太诱人了，她一直在诱惑我，一直在引诱我，然后就夹一块她的肉吃，就放到嘴巴以后发现不过是这样嘛，没有我想象的好吃啊，奇怪啦，要问林文清教授啦，就是我的肠道细菌一直在呼唤而已嘛。02-2363-9955，告解时间，你好。 你好。 你有罪吗？ 我觉得应该是算有罪。 你的罪是？ 半年前的时候，我帮我姐姐养的猫做了一个安乐死的决定。 哦。 那因为那只猫就是我姐刚好去参加活动不在，然后当时她得了猫瘟，我们一起送到兽医院，那必须就是联系到我。结果就在当晚，就是她的病况就是整个很严重，然后在半夜将近12点的时候，然后医院传猫吐血，吐满液血的照片，好紧张，然后要我做决定，要让他这样继续痛苦下去，还是要做安乐死。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姐就是完全是参加活动，然后没办法联系到，就是一定要我来做决定。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筷子手，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要让他就是想让他舒服一点的走。然后我就做了这个决定，可是。这半年来其实我每次想到我只是觉得我就是一个筷子手。然后我其实本身是支持就是安乐这个这个东西，可是当我自己我发现我面临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竟然是一个筷子手，就是好像那个杀人的、就是、 我夺走人家生命。 对，这种感觉。那然后我其实我到现在每次就是只要跟我姐见面，我就念她就是让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心里一直就是我每次想到就是那个时候猫吐血，然后我做了这个事情，就心里一直放不下，就是我心里一直就是觉得很在意我做了这一件事情，做了这个决定。 但理智上你有办法说服自己吗？因为其实你明明知道他已经救不活啦、啊、你也明明知道他留下来就只是痛苦啊，只是因为你做了这个决定，所以现在你又有一种道德负担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个做这个决定对猫是好的。 对啊， 对，但是我心里面觉得我现在一直觉得这个做原来做这个决定的压力是这么大。然后就想到说万一以后，我就想到因为现在就有想要不要立法，就是有人在推动这个东西。 是， 那以后自己的亲人如果面临到这样状况，我觉得那个压力也是要做这个决定，那应该是压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 对， 谢谢你的分享。 不会，谢谢。 如果我是法官的话、嗯，如果我说这句话可以让你好过一点的话，我判你无罪。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

questioning your motives or your pride. One little soldier talking to the others. One little soldier calling out the cowards. You've got them real long legs. Won't you tell us a story? I can listen to you dance all day. 0223639955周三告解释，嗨，你好。 哎，对，我想问一下，可以吗？ 你要问啥？ 他刚才不是有那个什么星座可以问一些事情吗？ 你在听哪个电台呢？ 103.3 23639955吗？ 103.3的 call in 电话是多少呢？ 对啊，是不是？ 不是啊， 不是啊，那抱歉。 需要告解。Hello， 你好。 哎、欸，马上好，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昨天晚上在看那个美剧。 啊，听不到。昨天晚上看什么？ 在看异类。 异类。 哎、 欸、，Atypical、啊、第三季吗？ 我看到第二季而已。 哦，第二季，好，请继续。 然后我看完，然后想说，哎、欸，差不多应该要休息了。 嗯。 然后我看一下时间，哇，三点了。然后就赶快我就赶快去睡觉。 哼。 然后早上要出门上班的时候，我醒来的时候，我以为闹钟没有叫。 哼。 我看一下时间，十点了，我八点要上班，所以我今天迟到两个小时， 迟到了， 所以看手机看太多了。 哦，你是用手机在看啊？ 对啊，对啊。 哦，但我必须要说，异类真的好看， 真的很好看， 真的受不了， 害我忍不住一直看下去。 我要告诉你，第三季更胜。 真的吗？ 或者是说我可能已经忘记了第一二季带给我的感动，所以我现在看我第三季已经看完，我觉得是哦，太编剧太强， 我第一二季就好好看的，让我一直看下去。 太强，而且如果你有去追一下就是剧中演员的 IG 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就是那个主角啊，他根本就不是自闭症啊，他是个帅哥、 真的假的？ 对。他是个帅哥， 我好像以前有看过他的戏，我不知道忘记了，感觉很眼熟，可是就很记不起来这样。 对，他是个帅哥， 他当演戏很厉害， 对，非常厉害， 对，超厉害的，超好看的。 妈妈也很厉害，爸爸也很厉害，就是他们的演技是哦， 他们家人都很厉害， 受不了，受不了， 真的超好看。 但你最喜欢是谁？ 最喜欢哦，我喜欢那个詹姆的好朋友。 哦，你说什么什么 Rahid 哦？ 上班 Rahid 的， 嗯 ，Rahid。 对，我很喜欢他。 OK， 我觉得他带给主角很大的帮助， 真的， 真的超好看， 谢谢你哦， 对，马克，拜拜， 拜拜。Track of time, tequila ran a line. How we feel sublime come Sunday. Even when you come home way past late, you know I'll be waiting. It's just something I do. 今天告解室的最后一位来宾，您好， 对马克，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帮孩子图画得奖之后，他的作文就不小心得了佳作。 对对对对，这是孩子的作业，你不要每个都加入好不好？你是不是很想要重新当是小孩啊？ 可是问题是，孩子每次不懂都拿来问我，啊，我每次都是突然那个文章啊、思绪啊，突然像那个涌泉一样整个冒出来，然后就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 好，所以基本上你没有帮他写，但是你有提供他一些想法而已，是不是？ 对对对对，可是问题是几乎他我讲十句，他都写了九句。 那你讲十句，他就照着你讲的写下来，是不是？ 对啊，可是我觉得我不是，我觉得并不是害了孩子，而是说

3:48，今天的歌妹妹有意思呢，来到最后一个段落哦。在这个礼拜呢，其实飞碟空中义卖会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本周呢，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要帮老人圆梦计划，所有的这个义卖款项呢，都会给这个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那么今天呢，感谢臭味滚热情支持我们飞碟空中义卖会的老人圆梦计划，它提供了101组的除臭喷雾、洗毛巾、湿纸巾，然后有分给猫猫专用的，还有狗狗专用的，现在已经全部都卖光光了。那当然也要很感谢听众朋友们的热情支持。所有的义卖所得，臭味滚都会全部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接着下来呢，就是明天有什么好东西呢？明天的义卖商品是什么呢？是由壁虎防滑所提供的壁虎防滑专业组，还有清洁修复剂体验包，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义卖哦。那这一次飞碟空中义卖会呢，我们的活动募款字号是卫部旧字第108-137-0005号，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做爱心。 是真的感谢，佩服你的眼界，怎么想到和你是带着刺痛的完结。你看着一朵花慢慢萌芽，我却看着你一起慢慢风化，欲望去杀将它价值慢慢反差，到底是我让我对你的信任慢慢崩塌。可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去的真理差点毁掉我的自信，如今的我已觉醒，如今我不再哭泣，再不怕坚持自己做你没做对的决定。你知道吗，这一辈子除了我的爸爸，你曾是我最信任的男人吧，但空白的娃娃总会慢慢长大，抱歉我没法用 Get Everybody Moving， Jam 邓紫棋，这首歌曲是她的新歌，叫做句号。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时间也来到要画下句号的时候啦。3:52，我是欧马克。平常呢，如果要找我的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4:00就是这个频道，就爱电你 UFO， 就爱电你 UFO。 大台北地区是 FM 92.1，苗栗、花莲、台东91.3，台中、彰化、南投89.9，还有宜兰、云嘉 FM 90.5，高雄南台湾之声 FM 103.9，以及澎湖 FM 89.7。在网络上面也可以找到我，在不是节目时段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私讯欧马克，传 Facebook 私讯给我可以 ，YouTube 没有私讯 ，YouTube 下面留言给我可以，然后或是我的 IG。MARC_ORANGE 就可以找到我了，欢迎你追踪 follow 起来，我们就明天再会了，拜拜。 风花雪月锁不住你